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34集。 也就是说，截止目前，天梯的开启有两种方式，一是祭凤灵焚龙骨，二是山鬼的起天梯。 好像可以这么说。神棍迟疑着点了点头，江炼等的就是他的肯定。 好，那么已知当时山腹里只有龙骨，没有凤凰灵。凤凰灵是自带七彩运光的，彭一要是身上藏了一根，老早就被人看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他想进入口只能起天梯，但起天梯又是山鬼才有的技能。彭一不是山鬼啊。哎，他应该不是山鬼吧？ 应该不是，他隶属彭氏族落，是彭祖的亲戚啊。那些野史正传、大小传说，好像从没提过彭一脉上还跟山鬼有关系。 我觉得他是。不是他是，而是他冒充的那个人是。 冒充的那个人，那个棋子。神棍只觉得匪夷所思，关于那个人信息很少，彭一留下来的讯息里也只是几句带过，那孟千姿凭什么说那个人是山鬼呢？江炼也有点好奇。孟千姿瞥了两人一眼，他觉得自己跟他们俩智商大概是互为反比的，他们聪明的时候自己只有瞪眼听着份，而他聪明的时候这俩真是傻透了气。 很简单啊，因为山腹里那么多人，石皇送到之后只让彭一养啊，蚩尤方的人不知道那是彭一，只以为是那个棋子，这么理所当然的把石皇交给他养，说明他有那个能力。石皇是山兽，谁有和山兽打交道的能力啊？山鬼呗。 还真是，石皇送到之后是彭一养的。我之前还想着亏的是交给彭一养的，不然想策划彭祖的完美死遁真的挺难。啊，原来养石皇这么小的细节也能推导出微妙的信息来。 那我这石皇避开我，不是因为彭一养过他们，而是因为彭一是山鬼。不对，那因为那个棋子是山鬼。 古早时候的山鬼能力肯定是比我们这种隔了千八百代的强，想开启天梯，他要么有精灵，要么得会血书人符。已知他没有精灵，起天梯对应的符术现在是失传了，但那个时候没有啊。他读取过那个棋子的认知，肯定知道符术，只需要体内留有山鬼的血就行。彭一是被团土改造成的那个棋子的样子，不是简单的易容，他的改造强大到后代传承的样貌都不是他原有的。 也就是说，改造过的彭一体内是有山鬼的血的。 不一定很多，但一定得有。那个棋子是山鬼，彭一想办他，那么山鬼该会做的事他都得会做。没有山鬼血脉，什么动山兽、避山兽他根本操作不了。而且我觉得蚩尤方不会只凭一张脸认人，人有相似，也许只是碰巧长得一样呢。 说到这儿，他看向神棍。 但时隔这么多年，阎罗体内的那个人一看到你就笑得很诡异，三江源掳走你的螳螂人压根没问过你是谁，抓了就走。这就说明他们非常确定你就是他们知道的那个人。另外，他们并没有见过邝美莹，却不杀他，也把他抓走，说明认出了他是邝家人。是靠什么认人的？ 靠的是血。 没错，抓邝美莹凭的绝对不是脸。那个时代，血好像是某种特定的密码，邝家以血开箱，水鬼讲究血脉纯正，圣家有融血之说，山鬼的术法又必须留有山鬼血脉。 看来彭一团土改造时确实拥有那个棋子的血，不然他没法施展山鬼的技能。人家让他养石皇，他反被石皇追咬，这不是等着暴露吗？至此，彭一带着箱子进入天梯的推论可以立住，接下来就要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实际的佐证了。 彭一反正是无畏无惧了，他可以装癫发狂，制造混乱，拿走或者抢走箱子，趁人不备时以假换真。他可以当着众人的面起天梯，然后抱着假箱子进去，没有人会追，只会眼睁睁地看着。也许他这行为会让人费解，但至少不会有人怀疑他是什么皇帝方派来的奸细，因为他进了六合之外，茫茫大荒，跟这个世界再也没有联系了。箱子进了入口，这个工程只会更安全。所以彭一的这个计划是稳妥的，直到几十年前他才暴露。 他暴露了？ 哼，他必然是暴露了。你忘了，在湘西的时候，那些飞虫传承的肉蛇只攻击神棍，在凤凰眼，巨鳄还没有看到神棍，隔着青铜盖就发狂了。阎罗体内的那个人诡异地看着他笑。到了三江源，他又被螳螂人掳走，不是因为暴露，还能是什么？ 怎么暴露的？ 还不是因为那个唯一的意外，阎罗呗。 本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箱子居然出现了，还被人带进了山肠。再蠢的人也会猜到，当年彭一的失常其实是个精心的布局。在三江源，那几个水鬼转化出的怪人对其他人痛下杀手，却只带走了神棍和邝美莹。也许就是察觉了箱子里有东西，想尝试着再打开，不过知道了也晚了。这么久下来，当初的布置早已成型，想做些什么也是有心无力，只能等，等着第一批水鬼的到来，第一轮转化的成功。第二天的行程很顺利，日暮时分顺利到达之前的营地，不过今儿天气好，没雾，想看到山蜃楼应该是没指望了。本来江恋是希望孟千姿就待在营地的，但他说什么都不同意。 营地到山场口大半天的路呢，你怎么不说让我待到西宁去？ 我倒是想让你待，你这不是来了吗？ 最后商定的结果是，孟千姿可以在场口外等，但不可以进。不过可不可行，看他是否自觉了，毕竟留在外头的人谁都治不住他。一想到第二天就要焚香，所有事儿就此完结，孟千姿总有一种不真实感。晚饭时揪住神棍问个不停。 当初洞神已经把消息传递回来了，他们会不会做什么防备啊？ 会啊，从三江源开始不就对我们围追堵截了吗？你算算死了多少人了，什么雪野人、石皇、冰雪馆，怎么你还觉得这防备不够血腥刺激啊？你还觉得他们对付我们很克制、很保留？ 也是。那你说飘移地窟会不会跑了？ 应该还在。飘移地窟的飘移是有规律和轨迹的，一般在外漂流很久，休整也要很久。去年水鬼不是还在三江源进过地窟吗？前两天小恋恋失魂的事儿，那足以证明飘移地窟回来了。这么一检，回来的时间不算长，基本可以确定还在。 那你们进去就是先把山胆给拿出来，然后点燃凤凰铃，就这么烧？ 应该是吧，彭一留下的讯息里也没说要玩什么花样才能烧啊。 那也挺简单的呀，我去了也没什么吧。 千姿， 我隔着100米看可以吗？这种场面8辈子也轮不上一回，我居然看不到。我也算是为了龙骨焚香出过不少力了，要么150米。 他眼睛亮晶晶的，一会儿看神棍，一会儿看江恋，眸光里都是寻找同盟的热切。没人理他。 大场面我偏偏看不到，真是一生的遗憾呢。 荒郊野外的没消遣，大家一般都是饭后即洗漱，然后互扯些闲话，各自就寝。江恋洗漱了回来，看到孟千姿一个人坐在帐篷里发呆，他径直走过去，在他面前蹲下。 啊，这表情怎么有点愁苦呢？不像是全面解放的样子呀。 孟千姿身子往边上挪了挪，腾地方给他坐。江恋坐下了，无意间往左近看了看，心中一动。 嗯？ 你什么？ 有没有发现那些珊瑚没人往这儿看？我坐下了之后，那些本来朝着这头的也都把脸转开去了。 现在知道劲松办事细致了吧？ 原来是孟劲松向下头交代过，真够细致的，都不只是细致了。 江恋朝不远处站着的孟劲松看了一眼，孟劲松正在抽烟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孟劲松整个人都像他抽的烟一样沉默。江恋收回目光，一句话又把孟千姿拉回之前的惆怅中了。 刚才愁什么？ 在想事情结束了，那些冗长繁琐的丧葬仪式倒都还好办，可是我怎么去跟宗行讲这件事情呢？我们找到了水鬼这场灾祸的源头，却给不出解药。好比看大雨冲垮房屋，救不了任何一片瓦，只能看房子一座一座倒，等着雨过去，等着天晴，等着把废墟都收埋。 开不了口是吗？ 我从小就不喜欢给别人带去坏消息，因为那样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会成为坏消息的一部分。哪怕很多年后他看见你，第一时间联想到的还是你给他带的那个坏消息，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痛苦、崩溃还有绝望。 等事情完了，我跟你一起去跟他说，他是个明白人，什么都懂，说不定不想让你难做，还会笑着安慰你说自己没什么。 江恋握住他一只手，又把那只手拉进怀里好好揣住。孟千姿被他一番话说的眼圈都红了。 其实最有效的安慰就是没手的安慰断指的，全瘫的安慰没腿的，不用讲话，人往那儿一杵，效用就出来了。有的人一辈子都遇不上真心爱的人，还有的人遇到了却没有机会相守。一撒还能陪宗行五年还是七年，把一天天碾碎了细细的过，得到的幸福未必会比别人一辈子来的少。就譬如我千姿，我能和你在一起特别满足，哪怕只再给我一天我也觉得幸福。 这是什么扯犊子的惊天胡话？孟千姿气得一把把手抽了出来，还接连呸了三声，唾沫星子都险些喷到了江恋的脸上。 呸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 我就打个比方。 比方也不能，什么一天，事儿多得很呢，很多事儿。你等会儿。 他腿不方便，上身趴进帐篷里，在包中一阵翻腾，然后翻了笔和记事本出来。山鬼沿袭的传统比普通人多，几个年岁大一点的姑婆就更加有近乎执念的老讲究。大娘娘教过他， 子宝啊，出门在外呢，行船走马三分险，想平平安安的得多揣点家里头的惦记，惦记你的人和物多了，老天也知道会保你平安回来的。比如离开时别把家里搞得齐齐整整的，可以把盘盖挪开，于是他记挂着你回去给他盖盖，可以把衣服胡乱往沙发上扔两件，于是衣服盼你回来收它，沙发巴望你回来理它，出门时啊留点未尽之事，你挂着它，它惦着你，念着惦着也就如愿回归了。 孟千姿把笔记本和笔都扔给江恋。 一天我们要做的事一天做得完吗？你开始写，从一开始编号，想想我们还得做多少事儿。 江恋乖乖握着笔杆，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画面是湘西悬胆峰林里那只小白猴。 哼， 咱们得回湘西看看那只小白猴，还得给它起个名字，叫起来好听。 那写啊。 孟千姿努了努嘴，示意了一下纸面。江恋动笔开写，又提出建议。 哼，鹊桥已经随我姓了，要么他就随你吧。一只猴还那么臭美做面膜，不如叫孟小美。哎呀，我得帮鹊桥找一个高富帅，到时候拍张结婚照寄给曹姐放，气死他。昨日的桥你爱理不理，今日的桥你高攀不起。 行，怎么着都行。 第三条，江恋落笔又顿，转头看孟千姿。 千姿，跟我回趟家，看看我长大的地方。 矿桶上呢？ 啊，我给你看我写的作业，给你看我雕的木雕。哦，还有风筝，你知道吗？最小的风筝叫掌中星，可以窝在人的手心里，我放的特别好。我一直想着追女朋友的时候，给她放一个夜光的掌中星，这样天上没有星星，也能为她升起一颗，然后再慢慢的给她摘下来。这是我的绝招，你说，哎，这么浪漫，什么样的姑娘追不着啊？哎呀，可惜了，这么多年都没选中，白练了这么久的放飞记忆，我家的掌中星都落了好厚一层灰了。 行，太婆的葬礼之后就回你家给我放风筝，再写怎么着也得凑足100个。 写到夜深人静，写到人都倦了，也才写到69个，因为每写一个都要掰扯，都要发表意见，都要笑。没写满，留到以后慢慢写吧，多的是时间。孟千姿把写满字的那张纸折好，塞进江恋的贴身内袋，毕竟他比较需要这个，他时刻需要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事儿没做，谁让他没个天高地厚，说出一天那种丧气话来。江恋看着孟千姿躺进睡袋，帮他把充气枕垫正，这才准备起身开帘门出去。 你不亲亲我吗？ 对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他居然给忘了。江恋笑着俯身，孟千姿伸出胳膊环住他的脖颈，痴痴地笑着。笑着笑着，笑声便没了，换作了无声的缱绻缠绵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江恋起身时觉得腰上微微一沉，是孟千姿拿手摁住了。江恋笑，凑向他的耳边，温热气息直往他耳廓里探扰，痒得孟千姿直躲。 千姿，你再这样我可不走了啊。我拼着老脸不要，也不怕这帐篷隔音不好。 你们明天要办事儿，你早点休息吧。 孟千姿一直笑，眼睛水亮，那亮上沁眉梢，往下便停在了红润唇上。他坐起来看江恋出去，江恋在外头帮他拉上拉链门，那两片门布一路上合，很快就合到了江恋的脸。 江恋， 江恋手上顿住，只从门部未合拢的那一块看着孟千姿，一如他追上他们时也从那一小块方寸里看着江恋。 你要记得，你还有那么多要跟我做的事儿，箱子焚完了赶紧来找我啊。 哼，当然找你啊，我不找你我找谁啊。 江恋便笑，任何时候他都有一双温柔带笑的眼睛。说完就走了，也忘了帮他拉合门帘。孟千姿欠起身子准备自己去拉，才刚凑到近前，江恋的眼睛又冒出来了。 那时候我妈让我拼命跑，一刻都不要回头，还说我总有一天会遇到值得的人，过上最好的生活。千姿，那时候我要知道我前头遇到的是你，我就会跑得再快一点，那样我们认识的就会比现在更久了。 他拉合门帘， 孟千姿坐在帐篷里，只是笑着。外头静极了，山风也温柔，隔着帐篷，他视线穿透不出去的地方，默然矗立着明日要去的山头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笑着笑着，居然哭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